友打电话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又是一年一产的核桃季到了。记得小时候啊，一到这个季节，我爸就会提着长竹竿，带着挎篮子的我一起去核桃园打核桃。刚打下来的核桃和市面上卖的不一样，外面包着姜皮，需要暴晒去皮后才能倍儿脆有油。那个时候年纪还小，太馋，根本等不了核桃晒干去皮，直接用手剥了敲了核桃吃。说实话，一点都不好吃，湿湿的不好剥，涩的发苦，而且手上的核桃爆浆汁肯定洗不掉，就是这样都觉得那是可以炫耀的童年美食。 那今天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让您重温童年的味道。小鸡蛋大小，用手一掰就开，橙黄的果仁饱满又清香，咬一口又酥又脆，而且是越嚼越香。现如今2018年的首批新疆185核桃已经上市了，超市一斤大概要70-80左右，而本档首批活动啊，199元订购一箱5斤，划算下来每斤只要39.8元。热线已经开通，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不过因为是2018年的首批185核桃，货源紧张，只到了10000斤的新核桃，大概够北京今天明天2天的推荐，所以啊，听到就一定把握住了。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核桃营养丰富，被称为是万岁子，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上班族都可以每天吃几颗。核桃营养丰富，富含了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上班族都可以每天吃几颗。 对呀，秋冬正是吃核桃的好时节，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2018年的首批阿克苏纸皮核桃，不需要超市里的70-80一斤价格，199元直接带回家一箱5斤，划算到每斤只要39.8元。 没错啊，39元就是一次水果钱，给孩子买个汉堡薯条也差不多了。但是今天啊，整整一斤的新疆185纸皮核桃全家都能吃，壳薄一包，去壳后啊，饱满的果仁清香酥脆，这可不是您在菜市场或者超市里买的那种普通核桃可以相提并论的。 对， 所以您不妨来试试看正宗新疆阿克苏185纸皮核桃，欢迎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都是免费的送货到家的。整整一箱5斤的大核桃，您先掂一掂，只多不少，满意您付款，不满意当场拒收就是了。而且啊，今天拨打4007106108，订购核桃之后呢，我们还要赠送一把核桃夹，让老人和孩子也能轻松吃核桃。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457的朋友就说了，说我妈特别喜欢吃核桃，一到这个季节就去超市买着吃，你别说，每次和她打麻将就没赢过她、看来核桃真是个好东西。3096的朋友说，我老婆怀二宝的时候啊，什么都吃不下去，可她每天必须要吃5个核桃，说是啊对孩子好。还有2906的朋友就说了，上次啊看到朋友圈有人在卖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这一斤要50几元呢，今天听说30几元就能订购成功了，这么便宜是不是今年的新核桃呀？ 您放心，想购电台推荐新疆阿克苏的185核桃也不是第一年了，去年前年大前年都推荐过。 对， 要是核桃不好的话，怎么可能推荐连续几年了？再说了，是不是今年的新疆核桃，您一看就知道果壳颜色是否鲜艳，是否是光洁清晰，果仁是否饱满，是否清香宜人，吃的东西不比居家用品，一尝就知道。 对， 今天明天仅此2天，拨打4007106108，花199元就能订购一整箱5斤的新疆185纸皮核桃，自家吃，亲朋好友分一分都不错。关键是啊，39.8一斤的185核桃，您在市面上绝对是订购不到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各位了，2018年的首批新疆 X 的185核桃只有今天明天仅此两天的推荐。如果您想尝尝鲜的话，又或者是你也觉得核桃对身体好，老人、上班族、孩子都可以来试一试，花199元把一箱5斤的新疆 X 核桃带回家。4007106108，4007106108。 我与你真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陆逊代替孙权到潞口来探望吕蒙的病症。吕蒙一听说陆逊到了，他赶忙从大营中接出来，两个人这么一见面呢，是仰面大笑，都乐了。他们乐什么呀？这二位啊，是各有各的心事。陆逊一瞧吕蒙啊，满面红光啊，二目是炯炯有神，这哪像有病的样子？如果说有病的话呀，大概我们吕将军是有点馋病，来点清炖牛肉就好了，这么结实的体格会有病？所以陆逊笑。那么吕蒙呢？吕蒙听说了主公孙权要来潞口探病，自己很不安，赶忙把人打发出去了。打发人干嘛去了？去挡驾，别让主公孙权来。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养几天就好了。实际呀、吕蒙这是个心病，他因为在孙权面前夸下了海口，说指日可取荆州，但是他一看呢、荆州人马整肃，沿江修了那么多的烽火台，根本不好取。吕蒙这么一着急，才说自己有病，这病根还没法说，说出来与面子上不好看。现在听说主公孙权不来了，说陆逊呢自己讨的令，代替主公前来探病。吕蒙可知道陆逊这个人呢，这人别看年纪不大，他看过不少的书，这是我们江东的一位奇才。这个小伙子很有才学，特别聪明，当地一些人呐、都称陆逊为水镜石啊，就是说呀，清澈透明。这小伙子特别机灵。可吕蒙笑什么呢？他笑陆逊，你再怎么聪明，再怎么机灵，你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闹的病。所以俩人一见面都乐了。二位手挽着手进了大帐，落座之后这么一叙谈，陆逊就把来意说了。吕蒙一听，哎呀，伯言呐、主公根本不应该来，你呀、也不必来。我这个病没什么大病，是偶染风寒，就是感冒。哦，陆逊点点头，他笑呵呵地看着吕蒙啊。哎呀，吕蒙将军呐、您现在病的可不是实话啊，甭管是大病也罢，小病也罢，病的这实话不对。吕蒙一皱眉，伯言，此话怎么讲啊？您看看，主公委派您镇守潞口，我听说是您在主公跟前讨的令，要取荆州，主公委以重任，把人马也给你调备齐了，军需子重准备好了，大小战舟随您调遣。可是就在这时候您病了， 这不是有负我家主公之重托吗？所以我说您病的不是时候呢。吕蒙一听陆逊这番话呀，他不言语了，他瞪着眼睛瞅着陆逊，心说我听听你还说什么。吕蒙将军，看来您这个病啊是不轻啊，不过我可能说出了您这病的病源。哦，吕蒙仍旧没说话，可是他心里在暗想，怎么着，陆逊，你能说出我吕蒙这病源来？小伙子，你可是有点吹，别看你看了不少的书，包括些兵书战策，今儿你要能猜透我这个病情，那我吕子明从心里往外佩服你陆伯言。陆逊看着吕蒙，心说这吕蒙将军也挺怪啊，怎么他怎么光听我一个人说，他不言语啊？你不是不言语吗？我就一直给你往下说，把你病情说出来之后你就服了。吕蒙将军，您这个病主要是心病啊，听说您在主公跟前亲自讨的令要取荆州，可是当您回到路口来这么一看，荆州人马整肃，关羽在沿江又修起了烽火台，恐怕是荆州一有什么风险动静，那么人家烽火台白天点狼烟，晚间举火为号，关公立刻就能从樊城回兵来解荆州之围。正因为这个缘故，您这么一着急您就病了，因为大话您也说出去了，收也收不回来了，取荆州取不了，不取您还难为情，为此您才闹的这个病。嚯，这陆逊真不客气。这位陆先生看病是一不针墨二不开方啊，望闻切问全不用，就把你这病源都给你摆出来了，不能使这位吕蒙将军不大吃一惊啊，腾愣一下子他站起来了，俩手一扶帅案往前一探身，伯言，你这病源说得好啊，我正是这么一个病情，不知伯言有何良方可医吕蒙之症，你给我说个办法吧，我就是这病我得怎么治啊。陆逊微微一笑，吕蒙将军您请坐，我看您这个病啊也很好，您就不如病下去啊。吕蒙有点糊涂了，怎么，你不是说我病的不是时候吗？我有负主公孙权之重托，我跟你要主意，你怎么让我继续病下去？吕蒙的心事啊，陆逊看出来了。吕将军，关公现在驻兵樊城，他所担心忧虑者就是将军你呀，因为你在路口镇守，关羽才有后顾之忧。现在关羽在樊城那儿，他的兵马不足，他很想从打荆州这儿调过些人马去，但是他不敢调，为什么？唯恐荆州空虚，将军你是乘虚而入，那么你这一有病呢，你就莫不如声扬出去，说你吕蒙将军病了，然后您向主公推荐一人来此镇守路口代替将军你，可又一样，您推荐这个人必须有将帅之才，还是一个无名之辈，此人来到路口之后先给关羽写一封书信，夸奖关羽樊城水淹七军，大获全胜，威震华夏，他的威名著于四海呀。随后再给关公送去几份重礼以交其心， 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了。在这时候，将军你可以派一旅之师兵进荆州啊，这荆州公安难峻，必被将军唾手而得。不知陆逊说的对与不对，望吕蒙将军指教。哎呦，吕蒙听得这样，赶忙离开帅案，给陆逊是深施一礼呀、啊，多谢伯言赐教。您这病情啊说得透，这个方子给我开得好，可有一样，我可以推病隐藏起来，但有一样，派人到这镇守路口找一个回将才，还是无名之事，这可太困难。我江东人才济济，文韬武略，什么样的人才都有，但是说这个人又有本事还没名，这可不大好找。吕蒙的话刚说到这儿，陆逊站起来了。吕蒙将军，要找这样的人在我江东也不难呐、啊。行了，病我已经探视过了，我要跟您告辞了。说着一拱手，陆逊走了。吕蒙把陆逊给送到营门外，他站在辕门这儿，望着陆逊的背影，看陆逊已经走出去好远了。吕蒙啊，猛地一跺脚，嘿嘿，有了。吕蒙这一嗓子把辕门将校吓了一跳，也不知道吕蒙将军有了什么了。陆逊探病回来，回禀孙权，说是吕蒙将军确实病了。哎呦，孙权又吃了一惊啊，他刚要问病情如何，还没等孙权问，这陆逊陆伯言呢、啊、这话说得很有意思，说主公，他病了是真的，但是一两天以内就要来看望您，我跟您告辞了。说完陆逊走了，孙权又坐那儿了，心说这小伙子怎么回事啊，怎么他跟我说了些什么呀，吕蒙病了，你说这能不让人着急吗？说怎么着，一两天以内就来看我，是我看他是他看我呀。孙权想，这样吧，我把吕蒙啊由路口召回，让他养病得了。孙权刚要派人去召回吕蒙，还没等召呢，这位病人呢、啊、来了。吕蒙每次来见孙权几乎都是大张旗鼓，嚯，人喊马叫，唯独这回他是悄悄的来的，可以说是行踪十分诡秘。来到这儿一见孙权呢、啊、把孙权吓了一跳。哎呀，子明，你不是病着呢吗？来来来，让我看看你。孙权拉着吕蒙的手上下一打量，孙权也乐了，怎么着，看吕蒙满面红光，眼神特足，瞧这精神头啊，不像有病的样。吕蒙告诉孙权，主公，我确实有病啊。说着他冲孙权使了个眼色，孙权就明白了，让左右退下。子明啊，你怎么早不病晚不病，单单在这个时候病啊，看来呀、啊、咱这荆州又取不了了，今天想明天盼，盼着得回咱这荆州，只盼到今天，嘿，又竹篮子打水喽，还是得按兵不动啊，没法打了，主帅病了还怎么打呀。吕蒙听得这会儿笑了，主公啊，我跟您说实话，我这是诈病。他就把跟陆逊商量的那个计策跟孙权说了。孙权一听，这办法好啊，那你说那得派谁去代替你镇守路口取荆州呢？ 您派这个人必须是有将帅之才，还是一位无名之士。孙权一听啊，不言语了，怎么没地方找这人去？哦，这人本事很大，还没有名气，那哪有啊？那么着得了，子明，你给我找。你看周瑜啊，临终的时候推荐了鲁肃、鲁子敬为江东大都督，鲁肃临终推荐子明你，现在你给我找这么一个人，非常有本事，还是一位无名之辈，故无处去找啊。其实孙权呢，是取荆州新盛，他没仔细想，那有真才实学没有名气的人呢，有的是，而没有真才实学徒有虚名的假圣人也不少。所以今儿吕蒙这么一说，把孙权给难住了。吕蒙一看，主公，我既给您说出来这样的人呢，咱们江东就有，可以说远在千里，近在面前呢。子民，那是谁呢？就是您派去路口探望我病症的那位陆逊，陆伯言。您就拜他为将，是荆州可得呀。让我诈病不出，给关羽写信送礼以交其心，断其后顾之忧，这都是陆逊、陆伯言的妙策。哎呦，孙权听完了吕蒙这番话，啪是拍案而起呀。子明啊，这员将你推荐的好啊。孙权立刻下令让吕蒙回建业养病。吕蒙病势沉重，不能再镇守路口了，担当不了这个重任喽。拜陆逊、陆伯言为右都督偏将军，代替吕蒙去守路口。路口的好多军校就都知道了。哎呦，记得咱们吕蒙将军走的时候挺精神，嗨，精神什么呀？那是强打精神。病了啊，病得还不轻啊。如果要没什么大病的话，主公怎么能够不把他打发回来呀？可也是啊，哎，听说怎么着派了一位陆伯言将军，你见过吗？没见过，等着吧。众军校盼这位陆逊上任，陆逊领了帅印之后，打马扬鞭就奔路口来了。来到这儿，众军校是列队相迎啊。大家隔老远这么一看呢，哎呦，全都有点泄气了。我们党来的这位啊，一定是猛一头炸一辈，了不起的将军，感情是位白面书生啊，一个漂亮小伙儿，嗨，看他这弱不禁风、温文尔雅的样子，这能上阵打仗吗？瞅他那样是手无缚鸡之力啊，大概捆个小鸡儿他都捆不住。仔细再一端详，看这位陆将军那张脸呢，红扑扑、粉如如的，好像是啊不经常接触人，一见这么多的人大概有点害臊了吧。哎呦，瞧那腼腆样，没有像个小姑娘。我说咱们主公怎么派这么一位来？这路口是什么地方啊？这是咱江东的要塞啊，这位能守得住吗？好多人看着陆逊直摇头啊。这时候有几个年迈的中军官，这几个老中军仔细这么一瞅陆逊呢、啊、哎，我说兄弟啊，你看咱这陆将军像谁？这一说，大家把目光又都集中到陆逊身上来了。像谁呀、啊、这老中军笑了，你仔细瞅瞅，从旁影看他像不像咱们都督周瑜啊？什么事儿怕提醒啊？这一句话呀，呵， 就像在那平静的水面上砰砰的这么一下扔起一块石头去，是浪花四溅。当时啊，哗，好多人翘起脚挺起胸抻着脖子瞪着眼仔细瞅，可真是的，如果陆将军要穿上周瑜都督那身衣服，那咱非吓趴下不可，还真以为都督显圣了呢。像不琢磨不像，是越看越像啊。我说别端详咱们这位陆将军的外表了，咱陆将军外表不错，外秀内更秀，说不定准有三把神杀，要不然也不敢接这个令，是倒反西岐。哼，咱主公孙权多真错用过人呢、啊、最会用人的就得说是咱家主公，有放心的有不放心的，反正议论什么的都有啊。随着鞭炮锣鼓声就把这位陆将军给请进了大营。陆逊呢、啊、一进大营就升帐，重新调配这些军马，和前军后军左军右军这一安排，哎呦，这周围站着的这些军校暗挑大指啊，心说咱这位姑娘将军行啊，没看他上路口来几趟，就是吕蒙将军闹病他来探了一次病，而且哪儿也没瞅哪儿也没逛，骑马就走了。现在听他这个安排一调遣呢，这整个路口像在他心里装着一样。哎呦，哪有多少兵多少将多少战船子重粮台，怎么回事儿？全知道啊。行啊，咱们这将军。陆逊都安排完了，吩咐了一声赶快准备厚礼，陆逊亲自给关羽关云长写一封书信，找一个能说会道的老君扮作使臣模样，去上樊城给关公送礼。在场的这些军校将军们刚刚提起点神来，咱们陆逊将军还有一套哈、啊、现在一听说什么给樊城关羽关云长去送礼去，又泄气了。怎么了？给他送个奶奶的礼呀、啊、大关羽，嗨，你瞧咱们周都督多真给送过礼，咱们鲁子敬都督吕蒙将军咱一次也没听说过呀，怎么咱们这位陆将军到这儿先给人家送礼呀、啊、怕人家打咱们，那可太给江东丢脸了，有心要拦谁没好意思，可是有好些人心里暗暗琢磨，陆将军你给关羽送什么礼、啊、什么礼能打得动关羽的心肠，他呀视金珠如粪土啊，当年曹操曹孟德对他多好啊，给他多少东西，什么上马金下马银，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目睹，但是我们都听说过呀。最后怎么样？最后关云长是挂印封金不辞而别。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打竹板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新编，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魔，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喜欢剧，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八点，声音工坊。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悲欢离合，几杯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关云长，知是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陆逊带来的那些家人把礼物捧过来了，众军校一看这件礼物啊，全都差点乐了，不以为这位陆将军给关云长送什么稀世珍宝呢，感情是一破瓦罐。有几位好心人可真沉不住气了，他们上前插手施礼呀、将军呐、您可不能给关公送这个礼物啊。他一见这个东西非生气不可，当时就得把他摔得粉碎。不送啊还好些，这一送倒惹来麻烦。将军不可不查呀，您快把这玩意儿收起来吧。鲁迅笑了，列位将军，你们不认识这个东西吧？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瓦罐，这是否啊？否？大伙一愣，鲁迅点点头，不错。古代这个否啊，有铜制的，也有瓦做的，既可当容器，什么盛酒啊盛水啊，也可当乐器。鸡否啊，这是个乐件。今天陆逊这个否可不是一般的呀，感情这是在战国时期呀、就是公元前279年，赵惠文王在渑池与秦王相会。秦王当时势力大呀，当着满朝文武，在广听大众之下，他要羞臊羞臊赵惠文王，因为赵惠文王会鼓瑟，秦王让他当着大伙的面弹上一曲，那是国王嘛，随便就奏一曲唱个歌，那是多么大的羞辱啊。赵惠文王想不弹，但是屈于秦王的势力他不敢。哎，满面绯红的，连脖子都紫了，臊得无地自容，咬着牙弹了这么个小曲儿。当时赵惠文王手下有一位贤臣叫蔺相如，蔺相如不干，羞君等于辱臣呢。当时蔺相如抢步上前，他就把这否摆在秦王的跟前了。他知道秦王击否击得最好，说我听说大王你会击否， 我们国王这不刚才弹了琴了吗？你给我们敲敲这个，这叫礼尚往来啊。秦王吓坏了，看那样子秦王当时要不敲，蔺相如啊就拿起那斧来就能给秦王开了瓢，也就是说能把秦王那脑袋给斧了。秦王哆了哆嗦的赶忙就敲开了，他敲的劲儿太大了，梆一下子给敲裂了。蔺相如为保国家的尊严，国王的尊威，迫使秦王击斧，在战国时期传为佳话。那么这斧呢就那么传下来了，后来也就成了重点文物了，也不怎么让陆逊给逃回来去了。今儿他要把这斧啊送给关公，这叫投其所好。他知道关公一见这个斧非高兴不可，你就给关公做金山他也不一定脸上现了笑纹，可是他一看您这个斧说不定他能乐了。为什么呢？因为关公熟读春秋啊，他特别赏识的就是像蔺相如这样的人。别看蔺相如是个文官，浑身是胆，不管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也从不忘记自己的国威和尊严，所以关公赏识蔺相如。今天他要一见这个斧他非乐不可，陆逊简直把这位威震华夏的关云长那心思都给摸透了。陆将军这一说，众军校无不点头啊。哦，感情送给关羽这么一件好东西啊，那快送吧。于之呢还有些个锦缎金银宝马良驹美酒羊羔，那老君换好衣服拿着陆逊这封书信带着这些礼物就奔了樊城，一直来到关公的大营。一说求见，说是江东派人前来下书送礼。关公听说了，说是镇守路口的吕蒙病得还挺重，据说孙权嘛又换了一个主帅在路口那儿镇守着，说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在江东没有什么名望。关公正要打发人去打探，现在一听说什么送礼的来了，那正好我就问一问。当时传令升帐，关公在帅班后秉正归坐，吩咐一声来使觐见。哎呦，把外面那老君吓坏了，这哪是什么使臣呢，是个老君乔装改扮来的呀。一听说叫他，他腿就有点发软。进的大帐来，这老君头眼这么一看关公啊，还没等看明白呢，扑通他就跪下了，把书信往上一递，礼物往那儿一摆。关公看过书信之后他是超然大笑。他笑什么呀？陆逊这封信呢写的是十分卑谨，特别客气，开头就把自己呀放在一个小学生的位置上，是夸奖关羽呀，大将军您可真了不起，您威震华夏，吓破了曹操的胆，水淹七军之后您的名声大振，我们江东都为之高兴。陆逊在这个信里呀特别强调了一下说孙刘两家联盟的重要性，这两家还得要继续和好。另外他在信中还嘱咐关公，您呢按现在的话讲得提高警惕，您可不能大意，我听说曹操啊已经又往樊城增兵了，您这仗不好打，打胜这仗啊也只有您，再也找不出第二位来了。我们江东为您祝贺，为您助威呀，也就是说高兴的我们都不得了，您就只管安心的打吧，取过樊城之后兵进许都以统天下， 汉中王刘备有您这员虎将辅佐，他是霸业必成啊。简直在这信里啊，这好话都快说尽了。关公看着这信，打心里往外那么舒服高兴。关公本不想收这些礼物，等不李丹乘胜来这么一看，其中有这否，果然关公高兴。他让关平摆下桌案，把这否啊就放在桌子上，摆在中军帐的正当中，随后让那来使平身赐酒，关公要陪着来使喝两杯，这是真高了兴，大家都看出来。饮酒当中呢，关公就问这个来使，这来使是每问一句话必然得站起来，哎呦他这客气呀、客气的连关平周仓都有点受不了了，心说这位使臣怎么这么和蔼客气呢，江东的那些文官武将啊，差不离的关公都认识，就是不认识这个人，关公也不知道他是个老君改扮的呀。这人呢，一半是真谦虚，因为陆逊有话嘱咐，说是你在关公的面前必须谦卑，哎，显得卑微一点，客气一些。另外呢，这老君是打心眼里往外怕这关公，他瞅他哪儿都眼晕，所以每说一句话他立刻就离座。关公一看，这又何必呢，现在我正想要问问你呢，说吕蒙病了之后，为什么你家孙权将军把陆逊派去了呢？你们江东那些能人都哪儿去了？他干什么派这么一个人呢？这是一个娃娃呀，见识短浅，派孺子为将何也？干嘛派这么一个小孩啊？这老君一听赶忙站起来，回禀君侯，连我们陆逊将军都说呀，说他在哪儿跟不在哪儿一样。因为什么他敢接这个令呢，去守路口呢？正因为有君侯您在荆州镇守，荆州啊就成了我们江东的屏障了，万无一失了。有君侯您在，连曹操都惧怕您，您想谁敢正视我江东啊？意思就是说有您呢，我们谁也不怕。呵，老君话说的不多呀。关公听着特别高兴，哦，吩咐关平重赏这个老君。关公也没给陆逊写回信呢，就把这老君给打发回去了。关公随后升帐，干嘛呀？他要下令把荆州人马调出来，因为在这儿打樊城啊，关公现在这些人马不够用，原来就想从荆州往外调兵，关公没敢调。他确实有后顾之忧，他也很担心这吕蒙，如果我把荆州兵调出来，荆州空虚，吕蒙趁虚而入，那怎么办呢？这次没事了，吕蒙病了，陆逊是个小孩，说他镇守路口好听，实际他就等于是孙权那么一个看门的，就在路口那儿看家得了，还担心他干嘛呀？所以关公才传了这道令。旁边马良和王普啊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那意思王普是让马良啊阻拦关公，不能由荆州往下撤兵，只能往那儿添兵派将，怎么能不管家呢？这可大意不得。马良就明白了，他上前一拱手，君侯，我看还是不要从荆州往外调人马为好啊。关公看了看他，马先生，那这是为什么呢？君侯啊，虽然现在路口的吕蒙病倒了，换了陆逊了，可是江东之心莫测呀，我们还是不能不加这个小心。 关公手捻长髯，点了点头。他觉得马良说的有道理，不过关公为难了，怎么不调兵，这樊城就很难取呀。本来这些人马就不太足，又派走了一些到夹县去了，那这人马就更少了，现在急需由荆州往这儿补充。可是关公不是没想过，想过这荆州，我把人调出来荆州怎么办？当关公接着陆逊来的这封信呢，关公有点放心了。从信中字里行间看出来，这孙权很希望孙刘两家联合。看来孙权不想取荆州，至少现在他不想取，也恐怕他不敢取。为什么？我这几仗江东能不知道吗？曹操手下的大将军于禁都让我活捉了，庞令明抬趁来战我，我把庞德斩了，曹操的闻风丧胆要迁都了，江东孙权他不得合计合计？就冲孙权一派陆逊守这路口，就说明啊，他无意取荆州。就算孙权下令问问那陆逊娃娃，他有没有这个胆量敢取我的荆州啊？合着这些事儿关公都反复想过了，不过现在马良先生这一提醒啊，关公也很高兴，认为他提醒的对，但是这兵还不能不往这儿调，怎么办呢？哎，马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秘密地从荆州把人马调来行吗？哦，马良一听这是个办法，马良也知道不调兵根本不行。那二军侯，但愿您呐谨慎行事。关公点点头，立刻传一道令，要手下的军校十分机密地从荆州悄悄地把人马调出来，很隐秘，你再秘密也不行。怎么回事呢？那送礼的那老君回去了，他回到路口，陆逊一见面就问他，关公把礼收下了没有？看完了我的信，他什么表情？都对你说了些什么？老君一一回复了。哦，陆逊点头了，他笑了，关云长已经中了我的圈套。陆逊马不停蹄呀，立刻由路口派出大批密探。密探啊，秘密探报啊，你秘密人家也秘密，就把荆州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大小路口咽喉要道全都给看起来了。甭说由荆州调兵啊，就荆州城里跑出一只猫来，人家都知道。陆逊呢，刚把这边安排完，立刻是急书孙权，告诉他是怎么回事，请主公与吕蒙将军商议，干嘛？行动。那病人吕蒙干什么呢？吕蒙整天趴在桌子上那画图呢，就等陆逊这信了。信一来，吕蒙赶忙见孙权，说现在陆逊全都安排好了，确实大计已成，关公啊要从荆州撤兵了，请主公您赶快派将取烽火台，兵进荆州。孙权一听，好啊，子明啊，那你就去吧，你去一个人我不放心，因为什么？我怕你人单势孤，我再派一个人，谁呢？我的弟弟，亲叔伯兄弟孙角啊，就是孙权他叔叔孙敬的儿子，此人熟读兵书战策，足智多谋，做你的副将，我给你精兵三万，你看怎么样？孙角吕蒙认识啊，那是主公的兄弟啊。吕蒙听到这儿想了想，哦，您说的是孙角孙叔明啊，不错，就是他。 这么着吧，主公，主公您若以吕蒙可用，则独用我吕蒙；若以书名可用，您就独用书名啊。岂不闻昔日周瑜城濮为左右都督，事虽绝于于，然濮自以旧臣而居于下，颇不相慕。后因见于之才，方始敬服。仅蒙之才不及于，而书名之亲胜于濮啊，恐未必能相继也。望主公明察。吕蒙说了些什么呀？吕蒙说，这样不行，您要信得起我，你就让我带兵去，您要信不着我呀，您就派您那兄弟去，我们俩别在一块掺和着。为什么？当初在三江口聚曹兵的时候，您忘了，您不是派周瑜为左都督，程普为右都督，老将程普那是三世老臣呐，他不服周瑜，你给他安排那职务没有周瑜高，他心里不痛快，点将的时候他就没去，根本不和睦。后来呢，程普让他儿子打听看看周瑜这才华怎么样，周瑜一派兵，那么老将程普服了，这才算勉强的合作了。现在您又派我又派孙角啊，我的这才学我比不上周瑜，可是孙角又跟程普不一样了，程普功劳再大，他是江东的老臣，孙角啊那是您的兄弟，那比程普可亲近多了，您把他派来，我根本就管不了他呀，我传将令他不服，他从心眼里就看不起我，再在您跟前说些什么，我们是打仗取荆州啊，我们是捣乱去啊。所以吕蒙这意思说呀，就是您信得着您兄弟让他去，信得着我您就交给我得了，我不需要这副将。按现在话来说呀，吕蒙这是在做孙权的思想工作呢。孙权这么一听，哎呀，子明，你说的太好了。哎，子明，你可不要往心里去啊，我没想那么多，我真想给你派个副将，即使这么样得了，孤拜你为江东三军大都督。看看孙权这就叫会用人呐。孙角是我弟弟，哎，我们再亲他没有你吕蒙本事大，我拜你为帅，这叫人尽其才，能者为将，拜吕蒙为三军大都督，总之江东诸路军马呀，让孙角做都粮官，派韩当、蒋钦、朱然、盘璋、周泰、徐盛、丁奉七员大将在吕蒙帐下听用。吕蒙拜了都督印，随后传三支大令。第一支令啊，派密使到许昌告诉曹操，我们已经举兵取荆州了，荆州一吃紧，关羽必然从樊城回兵啊，他得解荆州之围，这时候请你魏王赶快派人马掩杀，就是说前后夹击，不要放走关羽。第二支令送到路口，让陆逊、陆伯言做好准备接应。第三支令告诉陆逊，我们这儿已经行动了，如果说兵进荆州，你呀做好准备接应。随后吕蒙啊把这三万精兵做了一番安排，干嘛呀？他把这会水的呀全都挑出来，让这会水的呢使船摇橹，让这些使船的水手啊全都换上白衣服。这就是后汉三国时期震撼一时的吕子明白衣渡江七夕荆州。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同不如是同怕死，在的佛 说起消费观，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周末的时候跟朋友去逛街，现在这个物价真的是高得离奇，随便一条裙子一件裤子就得七八百。 嗯， 所以朋友还开玩笑说，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我们还是赶紧去清空某宝的购物车比较实在。 开个玩笑啊，不过呢一到周末这商场啊人满为患，我看看我从网络买的那些衣服价格低了一半还多，但是呢品质完全不输专柜，所以有的时候啊买东西的渠道也很关键的。 就像我们最近给大家带到的阿克苏185纸皮核桃，那199块钱五斤的正宗纸皮核桃，我想不是在想购跟厂家的直通渠道是万万享受不到的。所以呢4007106108 4007106108，我们也发现会生活的朋友都在抢购。 是啊，因为这一款全家都能吃的核桃营养丰富，捏碎即食。 而阿克苏185纸皮核桃来自黄金纬度北纬41度新疆阿克苏，日照长达15小时，充足日照，万年冰结雪水浇灌着根骨无污染的辽阔沙质土壤，核桃自然是不同凡响，自然熟裂，手工精选，空壳率低，而且没有漂白粉，没有药水泡，都是最自然的天然好核桃。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一箱五斤装只要199，非常超值，每一箱都是配一把核桃夹，方便很多力气小不方便的老年人。 没错了，此刻的4007106108 4007106108已经是正式为您开通，需要的朋友喜欢吃核桃的最正宗的185纸皮核桃千万不要错过。我已经是吃过了啊，一捏就开，而且呢果仁橙黄明亮，口感不涩，特别好吃，关键是现在一箱五斤只要199，非常的超值划算。但是呢活动只有这两天时间可以享受了，所以说4007106108 4007106108，把握住机会。 没错啊，199不就是咱们一个礼拜的油钱吗，或者是一个礼拜的水果钱。但是您今天带回家的是整整五斤重的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而且全部都是今年的新果。所以说啊，4007106108 4007106108，会严格的控制抢购时间，听到就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1333的朋友说，正宗的新疆185纸皮核桃出人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它贵。没想到啊，你们现在199元五斤真的是太震撼的价格，给我来两组。0329的朋友说，吃点核桃好呀，上了岁数老是忘事儿，女儿都让我多补点核桃呢。 是的，还有这边8854的朋友是订购了4箱，说双方父母送1箱，家里留2箱，每天吃几颗，吃的也快，儿子也喜欢吃琥珀核桃，自己在家做很安全。 嗯，好，更多的订购信息呢我们就不一一的播报了，活动还有倒计时最后的2分钟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打进4007106108，不管有多难请一定要耐心重播，因为呢今天的核桃不是一般的核桃，是2018年的新核桃，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还因为今天的价格不是一般的便宜，199元是一箱五斤，这每斤只要39块多。 菜市场的核桃一般没有经过挑过，所以呢核桃是鱼龙混杂，外面看不出来，里面的好坏就不一定了。而我们的阿克苏纸皮核桃每一颗都是好果，果壳光亮，纹理清晰，自然晾晒，橙黄饱满，没有添加剂，轻轻松松捏核桃，轻轻松松享美味。 是的，最好的美味属于最好的你们。最后的30秒钟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2018年自然成熟，树上挂杆，无漂白剂，无防腐剂，核桃外壳纹路较浅，手掰即开，果仁呈奶黄色，酥脆不涩，越嚼越香，价格更是让您无法招架，199元一箱五斤，去年买过的都来复购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核桃好，而今年做到了加量不加价，所以呢4007106108 4007106108机会千万别错过。 是的，最后的20秒钟先来拨打4007106108，订购成功是送货到家，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正宗好核桃，好吃更健康，低价销售值此一次，留下时间给您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我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吕蒙啊，把这三万精兵做了一番安排，干嘛呀？他把这会水的呀，全都挑出来，让这会水的呢，使船摇橹；不会水的，全在船里边藏着。他预备了80只战舟，特制的大船，船舱舱底特别大，把这精兵全藏起来了，让这些使船的水手啊，全都换上白衣服，扮作商人模样。这就是后汉三国时期震撼一时的吕子明白衣渡江，七夕荆州啊，这一仗称得起是神奇迅猛啊，江东所有的大船高扯翻蓬，乘风破浪，吕蒙和七员大将随船进发呀。吕蒙请主公孙权总督后卫随时接应，刚一扯蓬，有人来报启禀将军，江面起风了。吕蒙点点头，这风起得好，顶风前进。这叫开顶风船呐、80只大船几乎铺满了江面，直奔浔阳江进发呀。风也大，浪也急呀，这船可真有点不大好使。因为那时候他没有机帆船呢，全都得一桨一桨的划呀。走了一段时间呢，他们老远就看见江北的烽火台了。烽火台上的守军干什么呢？打盹儿呢。只有两个军校心不在焉的站在那盒看着那江面，那哪儿像是监视巡查呀，好像吃饱了饭没什么事儿，蛮有闲情逸致在那盒看看这江面的景色。怎么这么疏忽大意？开始的时候这江边烽火台可不这样，王普造烽火台之后就跟这些守台军校交代得很清楚，让他们呢必须百倍小心，严加注意江东的行动，看着点这江东的动静。每过一条小船呢，那这些军校都把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甭说过船，从烽火台底下过一只猫，他们都得追下来看看。现在不那么精神了，什么原因？关云长威震华夏，在樊城打了胜仗了，开始把这些守烽火台的军校紧张死了，真害怕呀。说是咱们二军侯领一少人马取樊城去了，人家曹操拜于禁为大将，领七路军马去接应樊城，看来呀，咱军侯这一仗是难以取胜。如果要让人家曹兵打败了，往回这么一走，江东再一发兵，两下这么一加攻啊，咱们这荆州都悬。后来一听啊，不是这么回事儿。关云长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吓得曹操在许都都要迁都了。他们听说把那吕蒙都吓病了， 逼得孙权没办法，派了个小孩在那镇守路口。但这孩子吓得一上任呢，就给关军侯送礼。呵，守烽火台这些将士们听到这儿啊，一个个那嘴撇的跟耳朵似的，都撇到耳朵那儿去了，都晕了。仨一群五一伙，和有睡觉的，有喝酒的，有下棋的，聊天的，有唱小曲的，没事儿了。太平无事，有咱们关军侯，咱是万无一失。所以今儿四个人看着烽火台，俩打盹的，俩在那儿站着看那风景呢。嘿嘿，我说江面起风啊，你瞧风大浪急，多好看呢，是不赖。哎，我说啊，有船，嚷嚷什么呀？我看见了，那什么船呢？商船。是吗？你没看那使船的都穿的是白衣服吗？对了，是商船，我看清楚了。哎，怎么往咱们这边使来了？快去禀报。说着跑进去了。守烽火台的是一位牙将，这位牙将这么一听，什么？带我看看。他腾腾几步跑上烽火台来，这么一看，这个船已经离江边很近了。这牙将把手这么一扬，大喊了这么一声：哎，你们是什么船？不要往这儿靠。船上的那几个一瞧，哎呦，我说军爷，请您行个方便吧，前面的风太大，我们这船走不成了，我们想在您这儿避避风。这牙将一听，什么？这儿避风？那还了得，此处不是停泊的所在，这儿是烽火台。哦，是啊。船头那几个人跟他装糊涂，是烽火台呀，请问您给我们看看这风什么时候能小一点，什么时候能停啊？这牙将气得鼻子都歪了，怎么着，烽火台你懂不懂啊？你以为我们这是气象台啊？那年头没气象台，我们给你看风啊？胡闹，赶快开走，走走走，随我下去。说着这牙将带几个军校就下来了，他从烽火台上下来，船上那几个也下来了，一边往前走啊，一边只给这牙将躬衣施礼呀、啊，走到跟前连说好话，是带递东西，本本本递过好几个包来。将军呐、啊，您给点方便吧，我们都是买卖人呐、啊，这有一笔生意，船上拉的都是货，本想啊，今天能顺顺利利的通过这个浔阳江，没想到这江面起了风了，实在走不了了，我们想在这儿避一避，风只要小一点，我们立刻就开船，将军您看怎么样？这牙将接过东西来，又看了看这几个人，确实像买卖人啊、哦，你们是做生意的，哎呀，这个地方他不让停船呢，你知道不知道，此处乃荆州烽火台呀，前边在打着仗，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哎呀，将军，我们做买卖的人就怕打仗，我们胆小，您可别提这事儿，我们根本也不打听那些事儿。哦，您这是烽火台，我们真不认识，那么我们再往前点行不行？您看，要不我们就再往后点，反正今儿这麻烦是得给您添定了，您看见了没有，我们这满头大汗呐、啊，急的，您就行个方便吧，我的将军。这牙将一听，往前点往后点那不一样吗？哎，要不这么着吧，你们稍在这避一避啊，风势要是弱了的话，你们立刻就走，你们可说什么也不能在这耽搁，知道不知道？明白了明白了，太谢谢您了。为首的那个冲船上这么一招手，嚯，由船上跑下一二十个人来，抱着的酒坛子，扛着的肉，就往这烽火台上送啊。这牙将一看这事儿挺便宜呀、啊，就这么几只商船啊，人家还挺客气，又给钱又给吃的又给喝的，行了，他告诉兄弟们，喝点喝点吧，他们就喝上了，你们倒悠着点喝呀。好家伙，仨一群五一伙，这通喝直喝的天黑，全醉了。由这个江边到烽火台上是这儿仨那儿俩，东倒西歪，哼，都不行了。我说的这一座烽火台这样，沿江所有烽火台都这样。 人家全按着这一招行事。等到天道二鼓啊，只听夜空中一声响箭，这是个暗令子，随着这响箭声，哇，船里边藏着那30000精兵一齐出动，上岸就捆呢。您瞧捆那羊没有，比那还痛快呢，噼里扑哧那羊还得咩咩的叫两声，这连点动静都没有。等明白过来的时候啊，已经就成了粽子了，四目攒蹄叫人给捆上，有的让人把嘴还给堵了呢，还有的那个守烽火台的牙将打算要反抗反抗呢。怎么了，到底让人给捆上了。吕蒙就上了岸了，吕蒙登上烽火台把这牙将带过来，这牙将这么一看，哟，这不是江东的吕蒙吗？哎呀，他不是病了吗？他心里是这么想，可是说出来了。吕蒙笑了，不错，是病了几天，不过现在好了，你不要担忧，我们今天把你捉住了，绝不杀害你。我们现在就要去荆州了，我知道你的家小都在城内，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定保你居家平安无事。可是你得老老实实，你要是一反抗一喊叫，我当时就杀了你。 啊，我不敢，吕蒙将军。 好，把绑绳给他松开。说着上前夸两锭马蹄筋，黄澄澄沉甸甸，这牙将还喊什么呀？ 吕将军，有什么事儿您就只管吩咐吧。 吕蒙让他带路取荆州，随后吕蒙传了一道令，告诉他所有的军校是偃旗息鼓，不要有什么动静。这次取荆州越神速越好，是越隐秘越好啊。这一路上那所有的关卡要塞，就是那些荆州兵吧，在被窝里就让人家吴军给捆上了，血不染刃，一个人都没杀。四更天吕蒙到达了荆州城下，他让这牙将教官，这牙将一听，教官呢？好，我说哪位在城上呢？城头的人这么一听，哎，谁在喊呢？挑起灯笼来看看。挑了灯笼一看，认识啊。我说你不守烽火台你回来干什么？我说我不能总在那儿守着呀，潘将军有令说要换换。换换？怎么白天不换呢？嗨，别提了，我跑了下半晌才到咱们荆州，这一路上朋友也多，光喝酒聊天了，所以到这儿晚了。你瞧瞧你，少喝两盅。你等着我再看看。你看什么呀？这都是咱们的人。这牙将用手这么一指，城楼上的人龙眼神一看，可不是吗？怎么，那不是都穿着荆州军校的衣服吗？是啊，人家换上的呀，自己的号衣呀，在里边套着呢。那既是一家人，还有什么说的？干脆落锁，咔嚓哗啦，吱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城门大开呀。 吕蒙在马上一看，他的大刀棒起这么一扬，哇，30000精兵一拥而入，进了荆州城了。一进城来呀，吕蒙有令在先，绝不许惊动黎民百姓，就是把荆州这些守军呐，甭管是哪个卡子，哪个哨所，哪个营房，全都给困起来了。围起来之后，你要是老老实实，还就不捆绑你，你稍一挣扎，立刻是四马攒蹄呀。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帅府给围了，吕蒙亲自带着人杀进了帅府。那位总督荆州的潘俊将军干嘛去了？睡觉呢。 感情这些日子潘俊心里有点不得痛快，按现代的话来讲就是闹情绪呢。他怎么了？陆逊不是给关公送了好多礼品吗？关公就把这些礼物啊派人送回荆州来了，按着官职呢给大家分发了一些，分的这个潘俊这儿啊分的不多。潘俊这人呢心眼还特别小，您别看他心眼小，他贪心大，他嫌少。尤其潘俊这么一打听，说是所封赏的那些人呢差不离还都比他多，特别像什么王普啊、马良啊、一基啊，这些人都比他分得多。潘俊不痛快了，哈哈，你们是些文官呢，你们都干什么了？再说这不二军侯也不对啊，您得给我来头份，因为我总督荆州啊。你老人家上前面去打仗去了，那后边这么一大摊子交给谁呀？不是在我的双肩上放着呢吗？您就这么对待我算了吧。又加之关公在樊城一打胜仗，威名大振，威震了华夏，路口那会儿那吕蒙一病，又换了一个小娃娃陆逊，所以这位潘将军呢就放心了，有些事儿该问的也不问了，该管的也不管了，没事把酒这么一喝，喝完了瞧谁都别扭，再不然就蒙头大睡。今儿晚上啊因为多贪了几杯，这觉睡得很沉，特别是天快亮这时候睡得正香呢，他听见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潘俊举目这么一看，他眼头里站着一个人，金盔金甲，手提宝剑。他仔细这么一端详，啊，这不是江东那吕蒙吗？哎呦我的天哪，他腾愣一下就蹦起来了，蹦起来他就抓，抓什么呀？他抓宝剑呢，宝剑他这都在床头那儿挂着呢，就这么一划了，什么也没划拉着，抓起只袜子来，那管什么呀？人家吕蒙啊，不慌不忙的把这宝剑往前这么一伸，往他肩膀上一搭，哎呦，刚姐被窝蹦起来，这宝剑凉森森的，往脖子这儿一放，一股冷气呀，就顺着潘俊那脊梁骨嗖楞一下，跑了个来回啊，唰！潘俊浑身的汗毛孔就炸起来了，他就坐在那儿，都吓呆了。吕蒙倒是很客气，潘将军，对不住，惊叫了，多有打扰。有这么客气的吗？请您起床吧。哎，潘俊赶忙把衣服穿好，往那儿一站。他还想着反抗呢，他偷眼往四外这么一看，我的个天，吕蒙带着那七员大将，屋里站着四，外边站着仨，一个潘俊，我潘俊也不好使了。吕蒙吩咐一声，把潘俊那印绶拿过来往他面前一放，你呀还是荆州的总督将军，官在原职，不要怕。说着只见吕蒙这么一抬手，由外边啊挑进好几个大提盒来，把盒盖打开，潘俊这么一看，哎呦，马蹄金马蹄银，锦缎细软，竟是好东西啊。吕蒙告诉他，我们这是不成敬意，送给您潘将军的见面礼，请您笑纳。你看你这官职我们不动，你也甭害怕，同时呢我们还给你这么多礼物。潘俊一瞧啊，比自己分的那份多多了。吕蒙将军，您这是何意？我劝你归顺我江东，现在你这整个荆州都已在我的掌握之中，潘俊将军知时务者为俊杰，不知您意下如何？ 哦，吕将军，潘俊不才，我愿归降。 他降了。吕蒙传令啊，派人把关公的家眷 另安排在一个别的宅院里，门口啊派了500人，干嘛呀？看守，绝不许惊扰。甭说惊扰，连咳嗽都不行。气管有毛病的，趁早别上那儿站岗去，别把官夫人给吓着。随后又告诉所有的军校，一方面出布告安民，另一方面谁敢妄动黎民百姓一草一木，就地正法，哪儿动的就在哪儿把你杀了。必须对荆州百姓是和颜悦色，公买公卖。他又派徐盛、丁放接主公孙权入城，把孙权请到了帅府，落座之后就把在荆州这块关公旧有的那些文武全都给请来了，各个赐座是各有封赏，以安其心呢。第二天早晨起来，这荆州的老百姓这么一看，哎，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军校的号衣怎么全换了？只见呢，大街小巷，甭管是走着的还是站着的，那些军校啊，号衣胸前那红月光里头写着一个白字儿“吴”。哎，怎么换了江东的军校了？都没明白，睡了一宿觉，合着这荆州归人家了。开始黎民百姓挺害怕，后来一看呢，哎呦，这些吴军好极了，你要买粮食弄煤啊，人家往家给你扛，给你往家送，见人不笑不说话，老远就客气，扶老携幼，秋毫无犯呢。你在哪儿干活啊，你就干你的活去，买卖铺户照样开张做生意。这么说吧，无论是官还是民，是各安其业，这大家心里就踏实了。虽是这样啊，吕蒙还不放心，他经常骑着马出来巡视。这天早晨正赶上下雨哟，哎呦，那雨那大呀！你再看江东那些军校，没有一个敢跑到百姓家避雨的，在哪儿站着就在哪儿站着，那雨哗啦哗啦就那么浇着，也不敢动地方。吕蒙看着心里挺痛快。就在这时啊，吕蒙突然发现有个牙将手里头拿着好几个斗笠往他盔甲上盖呢。嗯，吕蒙立刻吩咐把那人给我带过来，就把这牙将带过来了。吕蒙一看认识，是自己的个同乡参见将军。嗯，你在这干什么呢？启禀将军，这雨太大了，我怕把盔甲浇坏了，我用几个斗笠把它盖一盖。哪儿的斗笠啊？这牙将抬手一指，就在那边的墙上，我把它摘来的，也没人要，也没人动，我暂时用一用。大胆！我的将令你没听到吗？布告你没看到吗？启禀将军，我都看到了，不过这么好的盔甲，这一临不就完了吗？我想把它盖盖，回头再给送回去。说到这儿，这牙将笑了，将军，这也不是为我自己，为了大伙儿，您看要是不行啊，我就不用它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吕蒙一听，大胆，你敢违我的军令，随便动黎民百姓的东西，你在哪儿摘的斗笠啊？ 就那墙那儿啊。 好，就在那儿把他杀了。 哎呀，将军啊，您别杀呀，念起同乡之谊，您刀下留情， 休得啰嗦。推出去就把那牙将给斩了。哎呦，江东的军校无不佩服啊，拳打心里往外赞美吕蒙，这位将军可真厉害。吕蒙杀了自己的老乡，心里很难过，吩咐人厚葬这个牙将。这回谁还敢动斗笠？甭说斗笠，连草鞋都没人碰了。行了，全忍着吧。吕蒙巡视回来之后，立即回禀孙权呢，说主公，咱们虽然得了荆州了，可您别忘了还有公安和南郡没取下来呢，那这是一座孤城啊，等人家南郡公安一发兵，啪把咱们给围在这地方，关羽再一回兵，那咱们可就危险了。孙权一听，子明，你说的非常有理呀，快把文武请来，就在帅府议事，商量商量怎么取的南郡和公安。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呀，就议论开了，有主张啊，干脆咱们集中兵力吧，分取两地，是先取南郡后打公安的，也有说呀分兵去取的，这俩地方都非常重要，所以关公派傅士仁镇守公安，派糜芳镇守南郡呢，不太好取啊。说什么的都有，其中有一个人坐在那儿啊，哎，笑呵呵的一个劲儿直摇头。孙权一眼看见了，谁呀？正是他的谋士于帆。于先生，你说这事该怎么办？主公，要是取南郡我倒不敢说，取公安的副使人呢，不用张公之见呢，我与副使人幼年相交，非常要好，我到哪儿不费什么吹灰之力，几句话就能说得副使人来荆州归降主公。孙权一听，那可太好了，不过他看了一看吕蒙，那意思，子明啊，于帆说的这办法能不能行啊？吕蒙点了点头，主公，您可以让于先生去呀。我听说呀，关公由荆州出兵的时候，曾经责罚过糜芳和傅士仁，这两个人本来是关公的马前先锋官，因为他们饮酒误事，营中起火，烧了很多东西，伤了不少的人，关公一气之下摘了他们的先锋印，把他们各自责打了50军棍，幸亏由费师给说情，不然关公就把这两个人给杀了。把这俩人先锋撤了之后，关公换廖化为先锋，让糜芳和傅士仁这才分头据守南郡与公安的。既然于先生和傅士仁相交甚厚，我看呢，说不定能说动此人呢。孙权大喜，子明你说的对，于先生你得要多少人马呀？主公，我用不了多少人，您给我几个人呐，做随从就行了。好，于帆带着人离开荆州，就奔这公安来了。来到了城前一看呢，哎呦，这公安城好紧张啊，四门紧闭，城头上站满了军校，感情傅士仁呢知道了荆州已经丢了，把他紧张得够呛啊。他是四门上锁，公安这儿所有的军民一律不许出入。于帆到这儿一叫城叫不开，哪儿也没人理他。于帆一想，这怎么能行啊，我跟傅士仁见不着面，我怎么说呀？哎，这么着吧，他写了一封书信，用这个箭呢把这信射在城上去，城上的军校就把这信交到傅士仁的手里。傅士仁这么一看， 哦，是我幼年的老朋友于帆来看望我。请他进城。哎，等等，他带了多少人呢？大概有个二三十人。哦，那就都放进来吧。傅士仁亲自出帅府迎接，把于帆接进了帅府来。落座之后，和俩人挺亲热，老朋友嘛。傅士仁看了看于帆，于老兄，听说你在江东混得不错呀，颇受孙权将军的赏识和重用。贤弟呀，不瞒你说，我家孙权将军举贤任能，礼贤下士，在当今来讲那是首屈一指啊。请问今日愚兄到此有何见教？是奉我家主公之命来劝降你傅士仁将军。我们的大都督吕蒙吕子明啊，白衣渡江，骑取了荆州，大概您听说了吧。现在您这座公安已经成为了一座孤城，孤城难守啊。古人说知时务者为俊杰，我看傅士仁将军你就归降了吧。这个，哎呀，关羽将军待我不薄啊。哈哈哈哈，于帆听得这还笑了。算了吧，您不提关羽将军还好，一提这位汉寿亭侯，我倒要问一问，关军侯赏您那50军棍，您还没有完全忘怀吧？这个，傅士仁脸红了，这句话可打动了他的心呐、啊。他把牙一咬，眼珠一转，可真是的呀，关公那50军棍打得好狠呐、啊！哎，想到这儿，傅士仁挺身而起呀、啊，给于帆施了个礼：“仁兄，小弟不才，愿献城归降。”哼，还真省事儿，真没费什么劲儿。这于帆就把傅士仁给带到荆州来了，来见孙权。孙权降阶相迎啊，哎呦，这客气，一见面是先赏东西后备酒。傅士仁蛮高兴啊，分谁请喝酒啊？江东东吴主孙权，你再看陪着喝酒的那些位，大都督吕蒙吕子明，还有他那老朋友于帆，他当然高兴了。饮酒当中啊，看来人家江东还真没拿他当外人。吕蒙当着他就跟孙权讲啊，说咱们赶快起兵，兵伐南郡，活捉糜芳啊。哎呀，傅士仁一听，我说吕蒙将军能不能不发兵啊？几句话，傅士仁就中了人家吕蒙的圈套了。吕蒙这次取荆州，他有他的主张啊，他是尽可能的不动武啊，重赏收心为上，这就是吕蒙的整个一战略方针。现在他为什么当着傅士仁这么说呀？就是让傅士仁说话。傅将军，你说我不派兵去取南郡，那得怎么办呢？哎呀，吕蒙将军呢、啊、您也可以派个人去说降糜芳。吕蒙摇了摇头，那可不像说服你。怎么的？你不过是汉中王刘备驾下一个臣宰，人家糜芳呢那是亲戚，那怎么能说得动啊？只有打啊。不不不，吕蒙将军，您看您派人或许说不动他，我可能说得动他，是吗？那当然了。哎呀，如果傅士仁将军能说糜芳来降，主公啊，您得重赏这二位呀、啊。孙权一听，理当理当，有功则赏啊。傅将军，你什么时候到南郡去劝说糜芳呢？我现在就跟您告辞，我马上就去。傅士仁打马扬鞭奔南郡来了。 南郡的糜芳干什么呢？正闹心呢，听说荆州没了，据说是公安也让人家江东得了去了，说富使人归降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呀。哎呦，那时候没终点啊，要有终点的话，那是以分以秒计算，是一会儿一变呢、啊、说什么的都有。南郡无论军民，一个个是人心惶惶，糜芳也把城门关闭了，同时派出探报四外刺探江东的消息，什么也探不出来。怎么回事呢？大小路口所有要塞关卡一切的地方都归了人家江东了，你打听谁去？有好多探报啊都让人给看起来了。哎，一见探报人家乐了，您不是来打探来了吗？来，您就在这住着吧啊，踏踏实实这儿待着，给您吃给您喝，您也别回去，你也探不出什么来，等以后我们吕蒙将军传了令再把您做处置。嘿，好，把探报给看起不少来。这下啊，糜芳什么也听不见了，正在这着急呢，有人来报说副使人求见。啊，糜芳一听他怎么来了，快快快把他给我请进来。城门大开，把副使人给让进来。糜芳一见是惊喜交加呀，哎呀，副将军呐、啊，你还平安无事啊，这太好了，我怎么听说你已经献城归降了江东了？副使人微微一笑，不错，我确实投降孙权了。你真归降了啊？真是岂有此理！慢着，糜芳将军，不但我归降了，我还来劝您来了。把糜芳给气的，腾楞一下站起来，背着手腾腾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好几圈。行了，副使人，我算认识你了，你呀，你辜负了汉中王对咱们的恩情。汉中王厚待我等啊，他娶了西川之后每次都要加封我们，你不想想，今儿你就献城归降了，你上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你还有脸来见我？你我是不错的朋友，要是换别人，我立刻将你斩首。你出去。嚯，糜芳还真横。这副使一听我出去，我要出去了，你就完了。糜芳，人家吕蒙将军要派兵来打你，是我呀，说了多少好话，才使得江东按兵不动。你说汉中王对咱不错，是不错呀，因为你是汉中王的亲戚呢。你再亲再近，你有人家关羽跟汉中王近吗？人家是桃园结义的兄弟，刘备的为人你不知道啊，他早就说过，妻子是衣服，兄弟是手足啊。你以为你姐姐许嫁给刘备了，糜夫人死在乱军之中，刘备掉过多少眼泪啊？啊，甘夫人死在荆州，他立刻娶来了孙尚香。你以为刘备这人他是只枭雄？现在他就认得他那俩兄弟，一个关羽一个张飞，认识你干嘛呀？那关公为什么那么打你？打我有情可原，他打你是怎么回事？他哥哥有话。好了好了，糜芳，我把这话都跟你说了，你要相信赶快献城归顺，要不相信恐怕死无葬身之地呀、啊！我呀告辞了。副使人说告辞啊，他没动窝，坐在那会儿瞪着眼睛看着糜芳。糜芳咬着牙拧着眉瞪着眼站在那会儿，想了半天，不行，你告辞啊，你告辞吧，你不是降了吗？你少来劝说我。副使人一看那可没办法了，我可真得走了。不过有一样，糜芳将军，你可别忘了那二罪归一。再会。等等，副使人一看怎么了，你干嘛拦我呀？什么叫二罪归一呀、啊、哎呀，糜芳将军，你这脑子真不错呀。关公打我们的时候你忘了，打得我们两个人 鲜血淋漓呀、啊！打完了他，把咱们留下来镇守公安与南郡。关公告诉的很清楚，让咱们小心从事，如果再有什么不谨慎之处，就来个二罪归一，定斩不容啊。嗯，糜芳一听不错，关羽说过这个话呀。这时军校跑来禀报，说是二军侯啊派都粮官求见啊。请。糜芳刚说了一个请字，都粮官在外边大摇大摆的进来了。他看了一眼傅士仁，这都粮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往这一坐，啪，把公函拿出来了。怎么回事？关羽呀、啊、给糜芳写的信，让他赶快筹集粮草，火速送往樊城，就是送到他的大营里去，贻误军机，定斩不容。感情这公函呢，一共三份啊，潘俊那儿，加上那副使人，还有糜芳，那俩送去怎么回事？那这位就不管了，这位就是专门督促南郡这份的粮食。糜芳看完了之后往那一放，手就哆嗦了，心说火速送往樊城大营，从哪儿送过去？过得去吗？到处都是人家江东的人马呀，另外上哪儿筹集这么多的粮食去呀？多少万担米弄不着啊。他就把这封信呢让副使人看了，副使人一看，他把那信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苍狼把宝剑抻出来了，把那都粮官和糜芳都吓了一跳，不知道他要干嘛呀。只见副使人手起一剑，咔噗，把那都粮官呢给宰了。糜芳一看，哎，副将军，你这是何意？嗨，糜芳，我这完全是为了你呀。你看没看见关羽这信上写得很清楚，送晚了要你的人头，你还不把他杀了等什么呀？你哪儿弄这么些粮食去？你弄着之后你怎么往过送啊？你还在这执迷不悟呢，快跟我走吧。不，我不能走。腾腾腾，糜芳往后倒退了几步。就在这功夫，由门外啊蹦进一个人来。怎么蹦进来了？跑都来不及了，是个探报啊。他跪倒了大喊一声，启禀糜将军，大事不好了，城外遍地都是江东的人马，吕蒙亲自统兵来打南郡，请您早做定夺啊。糜芳听到这儿腿有点发软了，他想坐哪儿啊，扑通，他坐地上了。副使人微微一笑，过来砰一把把糜芳给拽起来了。糜将军，不必如此惊恐，快跟我手捧印绶前去归降。合着副使人呐逼降了糜芳。糜芳深一脚浅一脚，稀里糊涂抱着这印绶跟着副使人出城来迎接吕蒙。吕蒙啊是下马十里呀、啊，对糜芳相当客气，他告诉糜芳副使人，我家主公孙权有令啊，您二位将军仍旧分头镇守公安与南郡，官职不动，待遇不变呢、啊，是一切如常。哎，副使人和糜芳这心里踏实多了，各自回各自的城池，干嘛呀？给人家江东看守着去吧。这位吕蒙安顿完了南郡之后，回兵到荆州禀报了孙权，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孙权也挺高兴啊。这时吕蒙告诉孙权，主公啊，您知不知道在荆州的大牢里还压着一位将军呢？孙权一听，我不知道啊。谁呀？曹操手下大将于禁呢、啊、哦， 对对对，听说关羽水淹七军，生擒于禁，把于禁呢、给送回荆州大牢看押。那咱们该怎么办？咱们把他放了吧。放他之后，让他给许昌、曹操捎去个口信儿，就说我们的信已经给曹操去了。怎么直到现在，咱们没有听见曹操的动静啊？他是派兵不派兵啊？他得跟关羽打呀，他打我们也战，这样才能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好生擒关羽。反正我们在那信上啊也告诉曹操了，让他先不要声张，现在没动静，您看是不是应该这么做呀？孙权一听，太应该了，快派人到大牢把于禁提出来。孙权、吕蒙对于禁十分客气，给他换了衣服，摆了酒席，压了惊，请他回许昌问候魏王，请魏王火速出兵攻占关羽啊。于禁谢过孙权，答旧之情，离开了这个荆州，他就回了许昌。回到许昌来，他求见曹操。曹操一听，什么？于禁回来了啊？你告诉他我没脸见他，把曹操气坏了。曹操哪是没脸见他呀，曹操生气是你于禁还真有面皮来见我啊。曹操为这事啊一直窝着这口气呀。你跟随我多少年了？30几年。关云长水淹七军，你会跪倒在关公的面前求活命？你看看人家庞德，我才收了他几天呢。不过在汉中他闹着病，我把他收留下来了，可谁成想他在两军阵前为了我跟关公是抬棺大战，至死不降。我听说关公杀他的时候眉头都不皱，你于禁还活着回来了？我不见。一次两次三次，三次没见，于禁也就明白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阿庆，哎呦，您说啊，帮我们单位那老牛买这两张卧铺票容易吗？这一宿对牌的，那个风那是一个劲儿的刮，鼻涕一个劲儿的流，旁边有一哥们儿还拿我开涮，说我这叫一夜风流。呵，哎呀，问题是排了半天买着也好啊，刚到我这儿没了，这也难不住咱们。我搭进去200块钱，我买了两张高价票，切，咱不能让人说咱无能，瞧见没有，吓唬 那小郭吧， 那小，哎呦，老陈呐，我说有事儿您说话。 星期天你也不休息啊？啊，你这是干什么去了？ 我练气功去了。我 还等一等，等一等，你会练气功 啊？ 不得了啊！你在练什么功啊？ 我能练什么？我是风流功。 风，这名字就很吸引人啊！有时间教教我好吧？ 哎，行啊！哎，有事您说话。哎呦， 哎，小郭 啊， 我差点忘了，你答应过我的，我们家里那500斤大白菜的事。 老陈，我这就给您扛上去。 不，已经有人扛上去了 啊！ 你说你帮我找个民工，那个民工果然就来了，6层楼啊，不得了啊！ 啊啊，那民工都是哥们儿，打个招呼就来，有事您说话。 好好好好好，谢谢啊！这位，个小伙子不得了， 谁给扛上去的呀？ 你看你每次跟我打招呼你都用笤帚，你 说这上海人大白菜的事儿是你揽的吧？ 啊，他找你了。 你不在家他不找我找谁呀？ 嘿，我说呢，闹了半天是你帮我雇的民工啊。 那雇人吧又得花钱呢。 那是谁呀？ 我让我爸爸化妆成民工给扛上去的。你说你成天家揽事搭钱，你到底图个什么呀？瞧你那手动的样。 我图什么？我在单位的地位与日俱增。你就拿我们科长来说吧，啊，自从我给他买了三张卧铺票以后，这次出差回来怎么样？给我带东西了，而且带好几个，你又不是不知道。 还好意思说。 不是你干什么呀这是？ 他们科长出差攒了一堆宾馆发的牙刷送给他了。我问你，这牙刷值几个钱？三张车票你搭了多少？ 搭了300呀。 三百？ 但是账不能这么算。 行了，打这月起发了工资一分钱都不许你留 啊！ 我算看出来这个家呀，不搞一次工资改革是不行了 啊。不是，你多少给我留点。 不行。 你留点。 不行。 这家的谁说了算？ 我说了算，怎么着？ 没事儿，我随便问问。八成老牛取票来了啊！当着外人的面，你给我留点面子。嗯，开门去。 德行。 弟妹。 哟，老牛啊！ 哎， 哎呦，我们郭子正打算给您送票去呢。 客气嘛。 老牛，来来来，坐坐坐。 哎呀， 哎， 啊， 这儿弄那么一堆破牙刷干嘛？就不能用啊，毛太硬。 谁用它呀？ 哎，有事您说话。 哎，你不是让我取票来了吗？ 瞧我这脑子， 给。 哎呀， 呵，两大圈下铺 啊， 他真有本事。 这有什么呀？ 小事一桩，不就两张卧铺票吗？我给我那哥们打了个电话，那哥们一大早送来五张。 嘛玩意？ 不信你问他。 啊啊，五张，对，是五张。 我就说呀，老牛就要三张，就那三张拿回去吧。 哎呀！ 怎么了？ 我们又骗了三个人去，正好要五张。 他怎么了？ 没事，他牙疼。 你牙疼吃药啊，别拿手抽啊。 嗯嗯嗯。 哎，那三张票有问题吗？ 没问题。 还真有本事。 那三张也都要下铺吧？是吧？ 下铺。 好、 啊。太好了，下铺。 弟妹。 啊， 他这牙疼，他真得给他吃药啊！老拿手抽，这哪行啊？这个， 对，他是该吃药了。 行，你给他吃药吧，我走了。 啊， 喂，老牛，有事您说话。 哦， 哎， 回见啊！ 啊，回见你。 回见。 这老牛这人也挺有意思。 嘿，你说，你把那两张票给人家不就完了吗？你又吹出一个五张来。 行了，你知足吧，我差点说成十张。 我看你那三张下铺，你怎么办？ 这么着。今天中午你给我做一大锅热汤面，多放点胡椒，我发发汗，吃完了我扛了被子我就走，我就不相信今天晚上我排不来。 哎，有人敲门。 你紧张什么呀？ 哎呀，我都怕有人敲门了，要是再来托你买车票的那可怎么办呢？ 我巴不得是来买票的呢。 啊， 今天晚上不就一块儿排了吗？开门去。 科长。 啊，哎呦，科长，你怎么来了？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本事一大，我就不能来了。 科长，你买车票吧。 啊，你本事是大了，我还没想买票，这还求着我买。 不买车票就好。来来来，科长您坐。 来，你也坐，你也坐。哎呀，哎，这牙刷好用吗？ 好用，特别好用。科长，您刷牙。 我刷牙。 不是，这啥这啥？ 我说的呢，怎么一进门就刷牙？这是什么规矩啊？哎，郭子 啊， 咱们单位呀想求你办点事 儿。哎呦，您这是大科长，有事您说话。 听说你跟铁路上挺熟的哈。 不是，啊 啊，站长熟吗？ 熟。 调度员熟吗？ 熟。 都熟， 都熟。 弄几件车皮吧。 我去。 这什么呀？这 没事，您喝茶，您刷牙。 不，不可了，不可了。

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金秋风景如画，十月天高云淡，在这金秋的岁月，在这收获的季节，每月一次的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序幕。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秋季养生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具体的时间安排为10月24号厂桥店，10月25号朝阳店，10月26号通州店，10月27号丰台店，10月28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继续结合着秋季养生，和大家呢介绍相关的知识。张老师好。 李老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李老师，咱们用了几档节目讲了这个肺与这几脏之间的关系。 哎，是的。 咱们讲了肺与心的关系，肺与肾的关系，肺与肝的关系，肺与脾的关系。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讲一讲肺和大肠之间的这个密切关系。 对，上几档节目正像我们姚老师刚才说的，五脏他们之间呢都有相互的生理这个联系。 对，而且相互之间还有病理的影响。 没错，这叫呢分工还有合作。那么今天讲的这个呢，肺与大肠这就是脏和腑这个关系了。 肺与大肠的一脏一腑之间的表里关系，他们之间有什么生理的联系和病理的影响？ 没错，大家想了，肺在上边了，大肠在下边了， 就是嘛， 这有什么关系啊？实际上是有的你比如说我们要谈这方面的知识我觉得结合着临床一些病症要讲，大家可能就清楚。 那样大家能直接了当的就了解肺和大肠之间的这种一个生理上的联系和病理上的相互影响。 哎，对的。你比如说我们临床出现很多人的便秘，在临床上这个便秘这个情况是不是很多呀？ 这个便秘的人确实是不少，而且非常常见，无论是年轻人、小朋友或者是老年人都有过便秘。 现在我们的一些在治疗上都走入一个可以说是误区。什么误区呢？那见疼止疼，见着大便不同就想办法了把这个大便打下来，是不是？ 是 所以你看有一种开塞露，这倒我们就不说了。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注意不要三乱，其中又说的不要乱吃下火药。 对，很多人的便秘就是用下火药往下打，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 是啊，有的用这个下火的，有用通便的、番泻叶、通大便的都有。我们说呢，这个便秘应该呢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首先呢，特别我们提示上了年纪的便秘，绝大多数是虚秘。便秘怎么还分虚实？对你不说属火的，这时候肺也热，肠也热，胃也热， 这时候就可以用下火药往下打一打。 对，这时候你可以用牛黄解毒 什么山黄片之类的 黄连清胃这类的，你得对症治疗。有人说了，说我吃了这些他就大便也下来了，也还有这样说的。 他肯定能下来 对，但是他不知道这下来之后胃后边造成的问题更难解，因为什么呢？不是实症，它不是火症，但是呢你用了下火药， 它虽然把大便的问题解决了实际上又伤了你的阳， 伤了阳了，阳气一伤呢 啊，你这肠蠕动动力就不足了， 对，人体的动力就受伤了。 受伤，你下次再大便的，为后手解决问题，增加了难度。 对， 我试试是不是这样？ 是的。 所以啊，我们结合着临床啊，一定要了解啊，年老体弱的啊，上了年纪的啊，便秘，别一看啊，大便下不来，哎呀，有火了。我常听老百姓这么说啊，这样的是一个误解。 对，只要是一看到便秘，无论是老年人年轻人，一定要找出他是不是这个火，所以说不要乱吃这个下火药。 对，所以属于虚的那你就不能用这个。其中我们讲到肺和大肠这个，你提到便秘这也有关系，我们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 好的，还是举例子大家能听得明白一点。 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倒水的时候拿起壶来，小茶壶倒水的时候发现呢，哎呀，倒得很慢。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啊情况发生啊？ 有。 旁边人告诉你把壶盖揭下来啊，你打开壶盖你发现什么了？ 这个水倒得痛快了。 所以说呢，往往就说了啊，这个壶盖跟壶水倒有什么关系啊？啊，正式回答了，肺和大便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这种关系。 是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这个肺应该是宣发和肃降。如果你出现了肺的这个功能气机啊没有得到宣发，它会影响到哪？ 影响到大肠的功能。 是的。 所以说造成了这个便秘。 关键是气闭，浊着这个气了，所以它不下泄。为什么呢？因为呢肺的宣发气机呢拥住了，没有呢的速降，叫气闭了，所以说呢这大便也不好，你看到 就导致了大便的秘结。 实际上在临床上一些有经验的一些呢老医生发现呢这人哮喘或者这人昏迷这些情况，他们就采取通便，哎，上和下，下和上，这个整体观念，大家老是说中医的特色两大特点，整体观念， 辨证施治。 这个整体观念怎么是个整体观念？上边病跟下边有关系， 都是有联系的。 下边的病跟上边有关啊，所以说大家理解肺和大肠有什么关系，是不是？ 通过您这么一讲，哦，大家就知道确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对，所以说呢，在中医啊，有些治疗便秘啊，我们一定要考证一下，不是说大便不下来啊，就是肠的事儿啊，见着大便不通就往下打，什么原因造成的？ 对，应该是帮助他分析一下什么原因造成的便秘。 哎，所以其中啊，我们这个便秘就有一条，肺气不得宣发，使大便不能顺畅的排下来，这就是肺与大肠相对表里。比如我们上焦这个肺有热有火，哎，我们通过把这个大便给它通畅了，哎，这个肺热怎么样？ 也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 哎，它就这个关系， 也就是说帮助肺的肃降功能完成了。 是的，这个关系我们就一说这个就都明白了吧？ 明白了。 通过排垃圾，把淤在上焦的、淤在我们肺上的这些火 和热， 热通过排便， 这个下焦通畅以后，自然这个肃降就降下来了， 通了吧？ 嗯，帮助肺的肃降功能完成了。 是的，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肺与大肠相表里，一个上一个下，一个脏一个，结合着临床常见的这个什么呢？便秘，我们给大家说，也结合啊，肺有热啊，我们去清理，把大便排下。哎呀，我一下来，那怎么样？好了，是不是？ 肺热就清了， 清了。包括肺，包括我们有一些痰，也是通过导痰，通过这个痰，痰湿嘛，湿就是痰呐。 对， 这是一个性质的。哎，通过大便排下去了，哎呀，一下子喘，马上见清， 马上见清了。 是的，上焦有病，通过通排便；下焦有病，便秘要通过宣肺。啊，我们从多从病理吧，多从呢临床的一些症状，这就给大家提示了。啊，以后有大便不通了，啊，不畅了，别上来就是用番泻叶，别上来就是三黄片。我们讲完听完这知识，大家一定有在这方面，哎，就了解的多一些了。啊，你是不是便秘啊？便秘很多原因了，有阳虚便秘、阴虚便秘、血 虚便秘， 那很多了，火造成的 火秘， 这是大家都知道了。最主要，大家一看见便秘就是认为火啊。以后我们听完这节目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认真去分析，然后分析呢针对你引起这个便秘的具体的原因，那么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而且还不伤正。你看那你吃下火药，大便也下来了，但是它伤正了， 就是伤了人体的正气，伤了人体的这个阳气了。 对，日后呢你这个肠蠕动缺乏了这个阳气，那蠕动更缺乏动力了啊，以后的大便更难下了。所以说你说看效果，看什么效果？一个近期效果，还一个远期效果。这个今天呢我们就要结合着肺与大肠相表里，我们就说到这儿吧。肺的相关的知识还真是不少。 对，虽然讲了不少的就有关这个肺的功能方面的知识，但是还有没讲到的，像这个胃阻皮毛，它和皮肤病之间的联系呢， 这块内容是比较多的，比较大的。你说现在我们很多人呢有皮肤病了，有皮肤病了往往呢就去医院看看之后，或者是到药房啊买点什么针对性的一些药膏， 对，就我外涂的那些药膏， 对啊，抹了以后怎么样， 当时见效了 啊，也确实是见效啊，可是抹一段时间见好了他不抹了，不抹发现之后呢 又出现了 啊，有的呢是坚持抹之后这个药膏呢 就不管用了， 就不管用了。这什么原因呢？还是没有找着这根儿， 还是帮助大家分析这个皮肤病的根源。 所以说呢一般有经验的这个老中医，他不是单纯的局部的治疗，他表现在这个人的皮肤表面啊，实际上啊实质上它是我们内脏内部的这个功能紊乱了，像所造成，是不是反映到 这个皮肤上 啊。所以说呢你就像我们现在看这个皮肤好与赖，它其中就观察我们的肺，是不是观察我们肺的功能，观察我们肺的什么功能啊， 那是那个宣发功能。 哎，就是宣发功能，宣发功能好了，它能够把体内的什么淤热呀散出去啊，能够呢把体内的一些毒素通过新陈代谢排出去，血压通了，血液供应上去了，它免疫力也就增强了。所以呢你看身体好的啊，身体健康的，你看这些皮肤是不是特别光滑 滋润的，光滑的，有弹性的 啊，就说明哎呦这人体质好。实际上呢啊，这个体质其中包括什么呢，哎呀身体不错，包括肺的 这个宣发功能好， 其中包括你肺的，一个是说你这气血足体质好，另外其中有包括肺的宣发功能正常，给他皮肤红润 光泽富有弹性， 这就找着根了。所以说呢我们说这句意思是什么呢，见着这个皮肤病那有的是外表局部的，这个我们也不否认，但是你时间长了它肯定它不是表皮的，它是我们内脏出现了问题，而反映到 这个皮肤的表面上 啊，这就给大家做了一个提示了。我们讲到肺，秋季养肺一定要注意肺的两大功能啊，一个注意它的肃降功能，一个注意它的宣发功能啊。如果你宣发功能不好，那你就会出现你皮肤慢慢也不好啊。我们就提示这一点，宣发功能我们怎么就好了？那大家肯定要问这个问题，怎么就会好了呢？内外通，它就好了。 要保持这个皮肤的内外通畅， 对， 它就不容易患上皮肤病。 这就清楚了，有湿它排湿，有热它排热，我们特别注意这一点。人有四大通道， 人体的排泄的四大通道，给大家讲过很多次， 很多次了。这回就结合这个肺，肺主皮毛，我们再次跟大家说一说啊，特别又提出来了。这个泡脚，所以把这些我们串起来，把以前的知识我们一定要把它串起来， 就是说把我们每天做的养生保健的工作和这个养生一定要结合起来。 你看从实践咱们证明，很多人通过泡脚以后都说什么，哎呀皮肤好了，过去啊脚干啊脚裂啊，现在泡完以后发现什么了，这些情况都没有。 对，有很多老太太说我比18岁小姑娘的皮肤还光洁了。 还有很多朋友什么呢，干燥，皮肤干燥症啊，越到晚上真是睡不着。为什么睡不着啊，一会儿这痒痒一会儿那痒痒，痒痒呢就痒痒的心烦，那怎么得睡觉呢，这就燥，这就是肺阴虚。将来咱还有个专题，还有一个讲一个，我们讲了脾，脾喜欢什么，大家说了喜欢那个 喜欢赵，厌恶诗。 厌恶什么呀？厌恶诗。我们也得提出来了，我们在讲秋季养肺的时候，肺喜欢什么？ 就是他肺喜欢运， 是不是啊？所以养生养什么呀？啊，你得结合这个肺的啊喜好，喜欢什么多做肺喜欢的事，他讨厌什么，那讨厌的事你就不要做， 不要去做了啊！ 你做了，做了就影响你肺的功能，你肺的功能那就会出现紊乱，降低， 降低了， 或者出故障，那这样就清楚了。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金秋风景如画，十月天高云淡。在这金秋的岁月，在这收获的季节，每月一次的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序幕。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秋季养生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具体的时间安排为10月24号厂桥店，10月25号朝阳店，10月26号通州店，10月27号丰台店，10月28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哎，说到了肺，喜运勿躁；说到了脾， 喜燥勿湿。 你看这两个正好相反，这回大家记住了吧？ 记住了。 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又说这个脾呢？今天又谈到了肺主皮毛，肺主皮毛呢，皮无病。我曾经说过一句皮，谁又会健脾利湿，那就能好皮无病的80%。 对， 哎，说过这话吧？ 说过。 翻过去，皮无病所有都是湿嘛。你看，我们刚刚就讲了，皮肤干、干燥、干燥综合症，这就是什么？ 这是和肺的这个宣发功能失调造成的。 肺。肺怎么了？肺燥，这就清楚了，是不是？所以说什么叫辨证？哦，皮肤病它也分，那当然分了。绝大部分从临床上，什么湿疹啦，你很多，这些都是属于湿啊。除了湿，我们讲到肺，肺主皮毛就干燥，所以这根儿在哪儿了？就是肺。你要解决发痒，你说你怎么解决？你抹什么？管用吗？ 当时管用，过去之后还是发痒。 它解决不了，它的根是吧？肺燥，肺阴虚了，肺的精液不足了，所以呢皮肤也出现干燥，这不就清楚了吗？ 对，那么实质上那你就应该有针对性的去解决怎么去养这个肺炎。 所以说你是湿性的体质还是干性的，你这皮肤是湿性的是干性的，我们都常说了吗？常说什么胖人多湿，瘦人多火，你看这就给它分开了啊，就清楚了。你是瘦啊，你是胖啊。如果你是胖，是吧？你出现了皮肤病，甭问，基本上可以就首先考虑哦，你胖人有皮肤病，湿邪，这个基本上首先考虑。那你这人很干吧？是不是？啊，皮肤很干啊，而且发痒，有的还掉皮屑。 对。 你看我们有些朋友，嚯，这一晚上一睡觉，好家扫起来很多， 一层 一层，一发痒一块。哗哗的溶掉，这说明什么呢？肯定他没泡脚，呵呵，他要泡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泡脚解决了很多皮肤病。 没错，这就是出现了这个干性的，就是我们说的，它的根源，它抹什么药不会好，它是因为肺阴虚。肺阴虚呢，它又分啊好几种，分三个，一个是肺阴虚，一个呢阴虚有火有热。是不是？ 就是阴虚的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典型的阴虚， 阴虚 出现干的症状。 哎，对。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有火有热了。 有火有热。 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阴虚阳亢了。 哎，对，是这种情况，特别是在肝的方面，这个阳亢现象表现特别。那在这个，在这个肺阴虚，主要是一个肝字。 就是第一个肺阴虚的第一个症状的表现。 就是一个 肝 字。肝 的症状。 阴虚，阴就是水，水少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干了。 就是嘛，出现什么干呢？ 皮肤干。 皮肤干，还有什么干呢？ 眼干、鼻干、口干。 咽干，有人睡觉晚上，哎呀，可干了，嘴也干，嗓子眼也干， 是 是不是？那就是阴亏了，加上皮肤干，这个我们就知道，哦，这是肺阴虚，不能啊滋运， 不能滋润我们的皮肤，不能把这个精液啊，我们在谈到水液代谢是什么，脾要把什么呢，要把化生的这个清中之清上归于肺， 四腹周身全身的这个皮毛， 这个结合水液代谢，这不就说清楚了？ 对， 它是一种什么呢，像喷壶像的误入整个四肢，是不是？ 对， 同时呢， 同时呢， 五经四部，五经并行，这个四经是代表什么，就代表我们这四肢啊，全身呢，五经代表什么， 五脏的经脉， 哎，所以他这喷壶他没有水了，是吧？你是不是他拿什么淋浴啊，是吧？一拧开这个喷壶没有水，让你连湿都湿不了， 所以说这个周身的皮毛就出现干的症状了， 没错啊。所以我们谈到皮毛啊，皮肤滋润不滋润，哎呀，有的人很干，干厉害了就发痒，这些情况，这就是肺部皮毛，肺阴不足，这时候就得需要滋阴。另外呢，这个肺阴不足，水少了，水少它还会发热，所以阴虚以后还有一个典型症状叫五心烦热。 临床上有这样的这个例证？ 有，如果我们出现，我呀主要是脚心发热，肝肾阴亏。 那么手心发热？ 对了，手心发热是什么原因呢？ 心肺。 没错，心和肺总连着啊，在舌头上。他们都在属于 同属于舌尖， 在这个手上也是这样，阴虚发热手心，因为呢心经和肺经都在呢人的胳膊的内侧， 都在咱们这个上肢的内侧， 哎，这就知道了，手一热，哦，这是肝热，这时候出现呢就是上焦阴虚，心烦热嘛，心里也烦，是吧？嗓子也干，眼干鼻干 口干咽干 是不是？这样就清楚了，这就把肺阴虚啊，像这种情况你再去看看舌苔，没有 舌苔， 又干了吧，又是个干吧， 对， 所以刚刚你看皮肤病就知道了啊，你舌苔很厚那就湿燥成了， 那是没有舌苔的，那就是典型的这个阴虚造成的， 你把它分开，所以有了病以后你必须得分清楚了，给这个病啊是定性定位，你说我们不懂医，你不懂医，你还不懂这个胖人多湿，瘦人多火， 这句话多好分析 是不是？这一点一点你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讲那句知识，很多人原先年轻时候准备啊学医，那时候呢服从分配啊，哎，人退了休以后人就学习，哎，有些人呢就把我们这个节目作为呢学习中医的一个入门， 对，当成一个课堂， 对，这样呢我们就了解了我们自身我们的心肝脾肺肾 这个五脏六腑的各项功能， 知道他们的关系，知道脏与脏之间的关系， 而且还知道脏腑之间的关系，腑与腑之间的关系 啊，还知道有皮肤病什么是属于湿性的， 是的， 什么是属于肺阴不足的， 对， 这慢慢你作为一个积累，那我们知道了，哦，它的位置，哦，皮肤属于什么，属于肺，那你就增加肺的功能啊，你肺的功能是什么，阴虚，那你想办法滋阴， 对， 凡是肺阴虚，凡是阴虚的还得倒在它的根儿，它的根儿呢是肾，肾主一身之阴， 这个又讲到了这个整体这个观念 啊，所以看我们临床上出现了肺阴虚，往往你去看见它肾也阴虚，像这种情况我们临床上一般用药，没有舌苔，五心烦热啊，口干咽干皮肤干，我们给开什么药，麦味地黄丸， 就是滋阴的， 滋阴的， 嗯， 你不断的去滋阴，你就肺阴足了还干吗， 不干了，因为你不断的补充阴液， 不断的加水，是不是？你加了水以后和我们这个火这个热，哎，搞一个平衡，哎，我不说了吗，这个阴和阳就是一个天平嘛，哎，如果水少了它就会干，是不是？那你就呢在天平这次你就加水，所以口干的肺阴虚了，我们要什么呢，加水我们吃什么呢，我刚刚说了肺阴虚的我们经常喝肾阴虚的麦味地黄，说我这个呢就是肺阴虚，那你喝麦冬，另外呢在这方面我们讲啊，我们下堂课再说吧，

是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 FM95.4 AM603 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份轰动世界的报纸，一次美国情报史上最大的泄密，一场全球瞩目的大潜逃，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为何敢于挑战史上最强大的组织，他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成长经历，决心揭秘却遭忽视，卫报记者是如何捅开了惊世绝密，流亡开幕，绝命逃亡，现实版的谍战片中，他们遇到了怎样的重重危机？家人团聚，自救落幕，定居俄罗斯之后，到底什么才是斯诺登最真实的？档案栏目为你讲述监听门泄密者斯诺登的炼狱之旅。 2013年6月9号，全世界被《卫报》的报道震动，标题是这样写的：美国政府命令通信公司递交上百万的通话数据。副标题是独家专稿：绝密法庭要求威瑞森公司不间断提供数据。文章的最初三段就把全部内容和盘托出。威瑞森电信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之一，按照4月发布的一份绝密法庭指令要求，国家安全机构目前正在收集该公司数百万美国用户的电话通信数据。卫报掌握了副本的这份法庭指令要求，威瑞森公司每天要持续不断地向国安局提交系统内所有电话通信的数据，无论是美国本土与本土通话，还是本土与海外通话的，均是如此。这份文件史无前例地表明，在奥巴马政府的统治下，数百万美国民众的通讯记录正在被不加区别的大规模地收集起来，无论他们是否有任何不当行为的嫌疑。正当格林沃尔德还沉浸在自己报道所带来的震撼时，接下来斯诺登的选择更加出人意料，他要求格林沃尔德公开自己的身份。 29岁的斯诺登搅乱了整个世界，美国人民分成两个阵营，一边说其为卖国贼，另一边说其是捍卫人权的英雄。在放出这篇报道之前，格林沃尔德和劳拉甚至比斯诺登还要紧张，因为不到24小时后，这篇报道将改变一切，尤其是跟斯诺登相关的一切，他很可能因此在监狱度过漫长的时光，这让格林沃尔德感觉压抑沉闷。 不过斯诺登却似乎不受影响，他在考虑自己的发展未来时曾调侃道：我已经给关塔纳摩监狱打过电话询问了。在多数时候，斯诺登都平静得不可思议，尽管他自由的时间似乎越来越少，但他仍然是10点半睡觉，只睡7个半小时后再精神饱满的露面。 斯诺登说，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觉非常泰然，所以可以轻松的入睡。他开玩笑的说，安稳觉可能没几天了，所以还是好好享受这几天吧。只有在被问及是否担心他的家人时，他才会变得忧郁起来。 And your family, what's the consequences for them? This is actually what has made this hardest. My family doesn't know what's happening. They're unaware. I don't think I'll be able to keep the family ties that I've had for my life because of the risk of associating them with this. And I'll leave, you know, what to publish on this and what not to publish to you guys. I trust you to be responsible on this. But basically, the closer I stay to my family,the more likely they are to be leaned on. So you don't want me to report this? I mean, we don't get... Yeah, we definitely want to do whatever we can not to include them or bring them into the mix. So, that's fine. I won't... 事实上，斯诺登在心底对家庭生活有着一丝哀怨。斯诺登父母的婚姻很早就出了问题。在斯诺登辍学三年之后，父母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两人离婚以后，斯诺登独自住在母亲位于埃里克特市的公寓里，母亲时不时的来给斯诺登送一些日用品。在斯诺登的个人网页上，人们能看到这样的自我评价：我是个好人，虽然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傲慢和冷漠，这不过是因为我幼年时没有获得足够的拥抱。 虽然会造成影响，但斯诺登似乎也能理解父母各自的选择。和斯诺登的母亲离婚后，朗尼·斯诺登又结了第二次婚，再婚妻子名叫凯伦，而凯伦对斯诺登也有很深的感情。斯诺登也时常回到父亲和继母的家中吃饭。 在斯诺登被披露出是棱镜门爆料人的当天，联邦调查局特工就来到了老斯诺登的家里。护子心切的继母凯伦表示，绝不会透露任何和儿子有关的信息。老斯诺登则看着儿子的照片，回想着跟他分别那天的场景。 经过几天的冷静，6月17日，老斯诺登通过媒体与只身在外的儿子隔空喊话。因为为儿子担心，再加上媒体以及美国情报人员不停的骚扰，老斯诺登看起来显得疲惫不堪。对于儿子的泄密，老斯诺登的感觉是复杂的。 面对媒体镜头，老斯诺登展示了儿子童年的照片，并恳求儿子能够早日回到美国，接受美国司法部门对他的调查和审讯。 I hope, I pray, and I ask that you will not release any secrets that could constitute treason. That you consider what you're doing, that you consider those around you who you may consider friends or good counsel. I sense that you're under much stress from what I've read recently, and that you not succumb to that stress and make a bad decision. Ed, I love you.I love you and I wish you the best. I want you to come home. 老斯诺登非常担心儿子的安全和未来，生怕他一发不可收拾，继续更加严重的爆料。他担心因此再也看不见自己的儿子。 这时的斯诺登已经无法继续在酒店的电视机前看到自己的父亲。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快速地隐藏起来，他要面对的可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系统对他的追捕。 Have you given thought to what it is that the U.S.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your conduct is in terms of what they might say about you, how they might try to depict you, what they might try to do to you? Yeah, I could be, you know, rendered by the CIA. I could have people come after me or any of their third-party partners. You know, they work closely with a number of other nations. Or, you know, they could pay off the Triads or, you know, any of their agents or assets. We've got a CIA station just up the road in the consulate here in Hong Kong. And I'm sure they're going to be very busy for the next week. And that's a fear I'll live under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however long that happens to be. You can't come forward against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intelligence agencies and be completely free from risk because they're such powerful adversaries that no one can meaningfully oppose them. 全力追踪，绝命逃亡。这场现实版的谍战片中，斯诺登将如何逃脱大追捕？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谁都无法预料，让美国国家情报系统蒙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后，斯诺登接下来还能活多长时间呢？ 就在斯诺登度过30岁生日的第二天，美国政府公开宣布，斯诺登是叛国者，并且是美国政府权力缉拿的要犯。面对这种情况，为他提供法律咨询的律师警告他，美国政府一定会对香港政府施加很大的压力，即便香港政府能够抵住美国政府的压力，他也很难在这里久留。斯诺登决定尽快离开香港。 香港是一个有特别记忆的地方，有着美好回忆的地方。事发前，斯诺登曾与女友米尔斯一同来香港共度假期，而如今曾给他们留下浪漫回忆的香港却成为了他的逃难地。米尔斯和斯诺登自2009年在日本相遇后就住在了一起，两个人相识八年，相恋四年，十分恩爱。当斯诺登带着米尔斯来到香港时，他的家人和朋友们都猜测他们是赴香港成婚了。此前斯诺登也经常会因工作离开一段时间，因此米尔斯丝毫没有意识到斯诺登这次的反常，甚至他还憧憬着两个人不久之后的重逢，以及早就期待已久的婚礼。斯诺登在要求记者格林沃尔德公开自己的身份前，就已经将包含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档案的编码文件交给了几个人，并放言如果他出了什么事，这些文件都将被公布。一位密切关注斯诺登的美国前反间谍官员说，斯诺登在整个互联网上都藏匿了文件，从这一点来说，任何人都对此无能为力。加上斯诺登公开露面后成为了全球媒体的关注焦点，美国政府已经不可能通过谋杀斯诺登来掩盖事实了。 于是围绕斯诺登的命运，现在谈论最多的一种可能性是引渡。美国方面急于将斯诺登引渡回国，美国司法当局透露已经准备了对斯诺登的多项控罪。美国国内多位国会议员都认为他的行为等同叛国，要求尽快把他拘捕引渡回美国。斯诺登认为此时被引渡回美国对自己十分不利，他可能无法受到公正审判，他可能面临数十年的牢狱生涯，但继续滞留在香港也是死路一条。离开去哪儿？怎么去？就在斯诺登毫无头绪之时，一个与美国政府有着多年丰富对抗经验的组织出现了。在斯诺登通过媒体将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美国以及外国公民电子通信的消息披露出去后，世界舆论界一片哗然，美国公众抨击政府侵犯隐私，各国领导人也纷纷发表讲话或取消访美事宜以示谴责。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此时也开始了对斯诺登的声援，并派出了自己的得力助手哈里森去对斯诺登进行援助。 哈里森首先要做的就是帮助斯诺登离开香港，飞往一个可以为他提供政治庇护的国家。但他如何才能在众多媒体的眼皮子底下将斯诺登转移走呢？ 此时，世界媒体几乎一致认为，斯诺登很可能去往拉美某些反美的国家，因为窃听事件披露后，拉美国家不仅高声批评美国政策，更表达了对斯诺登的支持。哈里森聪明地利用了媒体的猜测，假装小心翼翼地为斯诺登预定了飞往拉丁美洲的飞机。当在所有媒体蜂拥至飞往拉美的停机楼时，斯诺登则在三天后不慌不忙地登上了飞往俄罗斯的班机。 登绝对没有想到，离开了香港，他并没有得到自由，反而只能在这个仅有 2.5 米长、1.6 米宽、3米高的房间里度过很长一段时间。这里是俄罗斯谢杰梅列耶 F 航站楼里一家叫做航空快车的胶囊酒店。斯诺登在飞往俄罗斯的途中，他的护照已经被美国政府取消了。到了俄罗斯，他就成为了没有身份的人，别说是飞往别的国家，就是机场他都出不去。按照俄罗斯的法律，他只能待在机场中转区的这间酒店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曾计划利用斯诺登的父亲引他出来，他们询问老斯诺登是否想要见到自己的儿子。已经看出了情报人员企图的老斯诺登愤怒异常，他明确地表示自己已经不信任美国政府，宁愿自己的儿子待在俄罗斯，也不会相信美国政府会诚实地处理这件事。这时老斯诺登也明白了儿子为何没有选择举报的途径，因为这样做的结局很有可能是被秘密审判，而这些信息将不会被透露给世界人民。事实上，在斯诺登之前，有多名国家安全局的雇员对秘密监控项目进行了举报，但都被打压封杀。 斯诺登的父亲此时完全站在了儿子一边，他接受采访时说，人们想把他刻画成一个间谍，一个叛徒，那你们告诉我，他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他选择了公布信息，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把自己置身于险境之中。他只是为了告诉美国民众，他认为他们的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受到了他们的政府的侵犯。 父亲的支持，但斯诺登在中转区这间胶囊酒店里也无法久留。先不说这里本身就是为客人提供短期休息的地方，经济问题也值得他好好考虑考虑。这里每小时收费近5美元，即便斯诺登在此住上一周甚至更长时间，价格也不会优惠。他之前在香港的豪华酒店中已经花费了大笔开支，这时他的积蓄已经所剩无几了。斯诺登在机场中转区向世界上21个国家发出了避难申请，最早得到了几个拉美国家的积极响应，如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等。但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护照的斯诺登如何才能搭乘航班到达这些国家呢？为此，阿桑奇进行了一次投石问路。他放出风声，斯诺登将搭乘玻利维亚总统的专机离开俄罗斯。当时，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在俄罗斯出席了世界天然气出口国论坛峰会，正准备乘专机回国。由于总统专机等同于一块移动的领土，所以在理论上这是可行的。 投石问路，散播情报，传说斯诺登会搭乘总统专机逃离禁锢，是怎样出人意料的结局？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消息放出后，总统莫拉莱斯的专机在准备回国的途中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原定回国线路遇到了多个欧洲国家阻拦，他们都对玻利维亚的总统专机关闭领空，而这都是在飞机已经起飞的情况下。在燃料不够绕道的严峻形势之下，莫拉莱斯的专机最后不得不迫降在了奥地利维也纳机场，落地后还遭到安全人员的登机检查，确认斯诺登没在飞机上，才将总统专机放行。 美国政府不惜以危及他国总统安全的代价也要抓住斯诺登，这确实是斯诺登和维基解密组织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如此一来，斯诺登想要离开 F 航站楼是难上加难了。走投无路的斯诺登终于向俄联邦移民局提出临时政治避难的申请，但没有立即得到俄官方的正式答复。半个月后，斯诺登终于得到了自己的新身份。斯诺登的代理律师库切列娜当场还向记者展示了开启斯诺登新生活的钥匙，即俄联邦移民局给斯诺登的临时避难证明。这张编号为00111330的避难证明文件有效期是从2013年7月31日到2014年7月31日。这张赋予斯诺登临时难民身份的一纸证件的左上角标注着俄罗斯联邦临时庇护证，持证人为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出生日期为1983年6月21日，国籍为美国，出生地为美国。证件上的照片中，斯诺登看上去面容消瘦，这与俄媒体事后所披露的斯诺登离开谢列梅捷沃机场时神采飞扬与身边陪同者谈笑风生的样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莫斯科时间8月1日15时30分，斯诺登从蜗居了一个多月的谢列梅捷沃机场国际中转区正式进入了俄罗斯境内。与此同时，为斯诺登提供帮助的俄罗斯律师库切列娜表示，已向斯诺登父亲发出了赴俄罗斯的正式邀请函，并披露了斯诺登的最新情况。 库切列娜说，斯诺登正等待父母和朋友们的到来，以便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做出决定。获得俄罗斯临时庇护的斯诺登已在俄罗斯当地完成居住登记。此前，斯诺登的父亲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由衷感谢俄政府做出为儿子提供为期一年的政治庇护的决定，并赞扬了普京的勇气。 在一年签证到期后，俄罗斯再次给斯诺登延长了3年的居留时间。斯诺登在俄罗斯的生活似乎已经恢复正常，他用视频的方式出现在各大颁奖礼中，还会在网上和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交流，最近甚至还出了一张单曲。这首单曲是由法国著名的电子音乐制作人让·米歇尔·雅尔亲手打造，可能年轻的朋友不太熟悉。让·雅尔是欧洲电子乐的教父级人物，他的音乐会观众人数曾4次打破吉尼斯纪录。让·雅尔的母亲曾经参加法国抵抗运动，所以他说自己非常欣赏斯诺登的历程。也许很难评价斯诺登披露行为究竟是对是错，可幸运的是他没有失去最真实的家人。斯诺登的父亲时隔近1年的时间终于再次见到了儿子，此时斯诺登的未婚妻也已经到俄罗斯陪伴在他左右。